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儿。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杨康建议赶紧去吃饭，王焕章经杨康这么一说，也顿时觉得饥肠辘辘起来。他抱歉地说：“哎呦，你看，真对不住了。哎呀，我一看这个名人题字，我就走不了道了。得嘞，前面挂灯笼的那家啊，准是个酒馆，咱哥俩去喝两盅。”这是一家上下两层的酒馆，客人早已把一层的餐桌坐得满满当当的了。看衣着打扮，大多是从杂货集市赶集回来的商贩，满屋子呛人的土烟叶味和韭菜的味道掺杂在一起，五味杂陈。酒馆伙计弯着腰伸着胳膊，客气地把他们俩让到了楼上，说：“嘿，二位客官，只能屈尊楼上了。我们家酒馆在规划城，别的不成，嘿，就是蒙古小烧和薄皮大馅的羊肉水饺有名。嘿，得嘞，这是菜单，嘿，您慢用。”小伙计斟满了两碗大麦茶，躬身又到楼下去迎接新的客人了。王焕章大口地喝着茶，好，好清香的大麦茶呀，哎呀，真解渴呀。杨康也喝了一口，开着玩笑说：“嘿，三哥，您是真渴了，喝白开水您都是有滋有味了。”王焕章也被逗乐了，喝着茶冲在身旁陪侍的酒馆伙计说：“先来一斤蒙古小烧酒，半斤酱牛肉，半斤羊头肉，一锅白菜粉条炖豆腐，哎，一斤羊肉大馅饺子。”杨康笑着说：“三哥，您这又是肉又是菜的，您不想过了。”王焕章把菜单递给了伙计，回头对杨康说：“今儿个是咱哥俩来规划城头一次卖鞋，头一次下馆子，是不是？人是铁，饭是钢，吃好喝好才能保证身子骨好，才能在这儿待下去。等卖完了这批鞋呀，还不知猴年马月呢，吃饱了喝足了不想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年轻人畅谈正欢呢，忽然几声清脆的竹板声从楼梯口传过来了。只见一个衣着整洁的小姑娘领着戴墨镜的盲人老者直向王焕章吃饭的桌子走过来了。盲人老者身穿长袍，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打着竹板，儒雅地站在小姑娘的身旁。 两位大哥好，这我瞎爷爷，老家是山西祁县的。我爷爷虽说眼瞎，可心里可亮腾着呢。当年我爷爷走西口被土匪抢劫，伤了一只眼，后来两只眼睛都失明了，来到归化城一直靠收快板挣钱养家。我爷爷说一口好快板，特别是在归化城发生的事儿，他都能编成故事用快板说出来。我们祖孙俩不是要饭的，二位大哥也不必可怜我们，我和爷爷靠卖艺吃饭，听着好您就给点赏钱，听着不好那您抬脚就走。小姑娘亭亭玉立地站着，不卑不亢。 王焕章站起了身，把小姑娘给瞎爷爷让到了座位上，说：老先生您请坐，我们俩刚从北京来到这儿啊，人生地不熟的，嘿，还真想听听新鲜事儿， 那就请您老给说一段吧。 瞎爷爷说： 嗯，听客官这么一说，是走西口过来的，嗯，那就说一段前年发生在归化城的真人真事吧。 说着他举起竹板就打起来了。 说竹板响，那个响连天，两位客官你听我言，就在去年孟春月归化城里武林战，此事一说话就长，听我慢表你别烦，呱唧唧呱唧唧呱唧唧呱。大圣魁商号熊塞北，万只骆驼踏草原，生意红火惹人妒，常被土匪来暗算。土匪头子刘师儿武艺高强，豺狼胆，身臂可举猛牛犊，起脚踢得人马翻。水浇草原无人敌，拨不开弓手中剑，明里结交官吏做保镖，暗里打家劫舍罪滔天。话说祁县一高手，姓戴名魁字还天，大圣魁三请治恶人，赤胆降魔要出山。刘师儿不服下战书，五月孟冲要打三天。刘师儿身高体又壮，形如铁牛赛罗汉。戴魁骨瘦又如柴，形如灵鼠赛鹰犬。刘师儿心高气又傲，戴魁静如处子，气运丹田。就在归化驼运殿之一场恶战就在眼前。刘师儿举起了十年的千斤重，双手一送砸脚前。戴魁单脚一踢十年的飞，一丈开外落回环。刘师儿见状吃一惊，冲向戴魁挥铁拳，戴魁发力连破招，刘师儿血窝被指点，不可一世的刘师儿耷拉着脑袋命归天。从此塞外城太平，大圣魁足迹遍草原。竹板的响，响连那天，列位的客官听我言，若问大圣魁殿在何地，顺着大南街您往北看，往北看。 这瞎爷爷一口气儿啊，把这段精彩的故事给说完了，整个的二楼的客人都叫着好，鼓起掌来了。王焕章掏出了一串小铜钱儿，递给了小姑娘说：小妹妹，感谢你爷爷的快板书，这点钱呢，留着给你爷爷买点酒喝吧。 瞎爷爷听着王焕章的话，欠起了身，双手抱拳： 哎呦，多谢这位客官了。 您呢，不用谢，我还有一事向您求教呢。 这大圣魁商号，我们昨儿晚上进城的时候从大南街往北见着了，哎，您说这故事是真的吗？ 瞎爷说：我们盲人不打诳语，这件事情全归化城的人都知道， 大圣魁掌柜的那可是大善人，哎呦，对我这下子可照顾了。 王焕章倒满了一杯茶，端过去递到了瞎爷爷的手里，说：老先生，请您再喝杯茶。我还想听您再说说这个大圣魁。瞎爷爷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说： 行。大圣魁的总号起初设在乌里亚苏台，后迁住咱们这个规划城。他们从全国各地贩运商品到蒙古草原来卖，组成好多个驼队，用骆驼驮着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还有针线啥的，走遍蒙古包送货上门。他们是夏天卖了货换成了洋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革。大圣魁的买卖真是做到了家了，不仅赚着了大钱，还跟蒙古人交上了朋友。 老先生，请到楼下吧，楼下等着听您说快板呢。酒馆的伙计从楼下跑了上来，拽着瞎爷爷的袖口。瞎爷爷攥着快板，双手抱拳，对王焕章说： 这位年轻人呐，我虽说眼睛看不着你的真容，可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善良和气度了。在规划城一定有好运等着你呢，哎，努力吧，再会。 说着他转过了身，在孙女的搀扶下向楼下走去。王焕章目送着爷孙俩那走去的背影，两眼凝滞，坐在餐桌旁沉默不语，想着心事。杨康指着楼梯的方向抱怨着说： 三哥，您刚才给说快板的钱，那可是咱们卖出去好几双鞋的钱呢。 王焕章被杨康的话叫醒了，他腾地站了起来，抓着杨康的胳膊兴奋地说： 二弟，快去结账，咱们回托运店。 杨康结完了账，跟着王焕章下了楼，追着问： 三哥，不是三哥，三麻草回托运店干嘛呀？哎，您不是说在逛这几条街呢吗？ 王焕章迈着大步，头也不回：二弟，今儿这快板啊停职了，咱们老北京千层底布鞋要是能搭上大圣魁商号这趟车，那可就不愁卖了。快回托运店找出刘苍岩兄家的地址，我想早点见到他。杨康恍然大悟，张开了双臂，扭着身子高喊起来： 哎呦，我三哥耶，三哥你真乃神人也。好，回托运店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王焕章从酒馆里出来，飞奔着来到了托运店，打开了行李的包裹，找出了特意为刘苍岩母亲买的怀表和在北京写给他的地址：规划城小昭前街永和皮货店。他手里攥着这个地址条，恨不得一步就迈进刘苍岩的家门。杨康气喘吁吁地追了进来，擦着汗说： 三哥，哎呦，您跑得跟怎么跟兔子似的。 王焕章换着衣服：二弟，你在家里先把库房那些整理下，明儿一大早啊咱俩走街串巷去卖。 哎呦，三哥，您穿上这个长袍马褂可真神气，跟新姑爷似的。 到外边办事啊，可别被别的哪家姑娘给瞄上啊。 那个，我们家你三嫂子可饶不了你了啊。 杨康上下打量着王焕章，开起了玩笑。王焕章走出了驼运店，从大南街糕点铺买了一盒糕点，急匆匆地向小昭前街走去了。找到了永和皮货店，一个满脸稚气的小伙计迎了上来，热情说： 客官，您里边请，这打凉天儿，满脸是汗的，您一定有急事吧？来，先坐下歇会儿，喝杯茶吧。 王焕章坐在椅子上，掏出了汗巾擦着脸。 小兄弟，我今儿来呀，是找你们家刘苍岩掌柜的，请你给知会一声。 哦，您想找的这位可不是掌柜的了，他是东家。您还真来着了，东家今儿上午才从包头回来，刚陪家里的人吃完了饭了，这会儿啊正和老太太说话呢。请问您贵姓啊？好，我好过去通禀一声啊。王焕章说，我是北京永生斋鞋庄王焕章，前来拜访刘东家。得嘞，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小伙计说着快步走到了后堂，向刘苍岩通报去了。王焕章坐在皮货店大堂的八仙桌的旁边，喝着茶，观赏着大堂的摆设，小叶紫檀的条案，八仙桌太师椅摆放整齐气派，上方挂着山水四条瓶，笔墨苍劲老辣，气势不凡。他走进了画前，是明代大画家沈周的作品，注目上读，真乃神品也。条案上摆放着小叶紫檀大理石板插瓶，插瓶两侧各摆放着一口阔口青花瓷的大梅瓶，硬木做成的柜台的正面也是雕刻精妙的工艺极品，柜台里摆放着一排平板红酸木大立柜。王焕章自言自语地说，这哪是皮货店呢，纯的就是一古玩店嘛。苍爷用这个家底啊，可真够殷实的。刘苍岩人还没有到呢，声音已经传进了大堂了。焕章兄啊，好久未见，想死于兄了。王焕章快步迎过去，兴奋地说，哎呦，苍岩兄一向可好啊。兄弟俩见面格外的亲切，刘苍岩拉着王焕章的手，人弟快到后堂，我老娘早就盼着见你一面呐。绕过了几棵石榴树，顺着甬道来到了正房。刘苍岩高喊着，妈，北京永生斋王掌柜的来看您了。来到了正房的里屋，一个慈祥的老人揣着双手坐在炕桌的旁边，正冲着门口微笑呢。王焕章来到了炕桌的旁边，将糕点盒放在了炕桌上，双手抱拳躬身说，给伯母大人请安了。老夫人带着镶嵌着绿宝石的青色的容貌，耳不聋眼不花，身子向前挪了挪，伸出双手迎着王焕章，笑着说，哟，瞧这王掌柜啊，长得咋这么俊呢，真是可人疼，来坐近点，让我瞧瞧。苍岩一去北京就带回你给我们老两口买的东西，老头子年前刚走啊，他健在的时候一直念叨你呢，说你做的千层底布鞋穿着舒服，还说要是能见着你呀，好好的要陪你喝两盅呢。王焕章紧挨着老夫人坐下说，我是跟着驼镖队走西口来到这儿的，路途远，走得也慢，也没拿什么好吃的东西孝敬您，就啊给您买了块怀表啊，送给您老人家看时辰用。老夫人笑得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了，摇着手说，哟，你瞧瞧你，哎呦，又让你破费了，哎呦，这真是太谢谢了。哦，你能过来看我呀，比买什么我这心里都高兴啊。哎呀，从北京到这儿来不容易呀，多待些日子吧啊。苍岩呐，你带着王掌柜多转转，他头一回来看哪儿都生。王焕章说，伯母多谢您了，我跟苍岩兄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在这儿啊怎么也得把驮来的布鞋卖完了再回去，等我以后得空啊再来看您。老夫人双眼泛着愉快的光芒，不错眼珠的盯着王焕章，嘴里念叨着，你瞧瞧这多招人稀罕的小伙儿啊。刘苍岩望着王焕章笑着说，焕章弟啊， 看我这老娘啊，见着你啊可开心了啊，这话的说起就没完了。我在这傻站着半天，我连话都插不上了。 老夫人乐得合不上嘴说， 哎呀，我见着王掌柜的就是稀罕。嗯，你小子吃醋也没用。得嘞，不耽误你们俩了，快去说正事儿去吧。 刘苍岩说，好，遵命妈。行，那您歇着，我和王掌柜的在院里坐会儿。又回过头来说，关掌弟啊，你看伙计已经把茶沏好了，咱哥俩就在石榴树下的茶台品一品乌龙残茶，只有你换张地到这儿啊才有这个待遇哦。王焕章微笑着向老夫人告退，转身跟着刘苍岩来到了院子里边，坐在一棵上百年的石榴树下的茶台旁。他环顾着四周，宽敞的院子里，假山溪流，苍柏翠竹，曲径通幽，颇有皇家园林的气派。他坐在实木雕花古形的圆凳上感叹地说，苍兄啊，您这院子堪比北京锦石坊街的恭亲王府哦。刘苍岩斟着茶，哟，焕章弟过奖了，这个院子早年间是蒙古族的一个王爷府，听说这家主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把家败得一塌糊涂。这个王爷府呢，被一个山西过来的商人给买起来了。后来听说，又倒了两回手，最后我父亲花了100两银子买了下来，开了皮货店。说是皮货店，其实不经营皮货，只是做个会所，用来招待四方的客商。我家在归化城的皮货生意，主要是和大盛奎合作。他们订我们家的皮货到大草原各处直销。这个院子呢，只有我父母和我的老妹子住，从不接待外人。啊，也就是你焕章弟有这个福气啊。王焕章端起了茶杯。啊，苍岩兄，荣幸啊。行了，那我就以茶代酒了，谢了。 喝完了一杯茶，王焕章说， 叶兄，我刚听你说你和大盛奎有合作。刘苍岩说， 对呀，从我父亲那开始就和大盛奎合作了，不光我们家，规划成不少商家和大盛奎啊都有合作的关系啊。 王焕章眼前一亮，那个苍岩兄啊，今儿我来登门拜访，一来是前来探望伯母大人，这二来呢是要和仁兄请教与大盛奎合作的事情。我想请仁兄给搭个桥，把永生斋的老北京千层底布鞋也纳入到大盛奎商号的驼商队之中，不知仁兄能否说声话。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王焕章到刘苍岩家做客，认识了刘苍岩的妹妹小琴。刘苍岩答应帮王焕章联络大盛奎商会，这需要等待时机。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